How do you suggest we integrate this Fu Shi Wei in the passage with the Yogacara School of Thought? Actually, we have 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道理。不思维跟思维不要有矛盾，如果有矛盾，那就不是佛法。不思维只是方便来了解如法思维，好像不收是方便来了解。解脱说，所以，学佛法，这是为师的强调，是非常重要的强调。学佛法，不要机械的想，要用智慧想。所有的法只是方便而已，没有一个法不是方便。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其实唯识跟中观完全没有什么矛盾。其实，安徽等等，他们也有些。那个论述菩萨的注解、中观的注解等等，没有什么矛盾。中观也有些结深密经的注解，中观的学制。那个阿毗萨摩耶阿楞伽先观转舍论。是属于中观，不过是弥勒佛所教的，所以一定的学佛法要用智慧。那些法中观唯识是很有用，只是要声闻的法也很有用，只是要用智慧了解怎么。用它在一起，我特别喜欢汉传佛教，因为汉传佛教就是强调这种综合方法。即受三贤复拜佛言：“世尊，甚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以是无拘无舍？”佛言：“三贤，甚般若波罗蜜多，不是为是。”不是以色无趣无舍，具受先贤复拜佛言：“世尊，舍身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不思为是？”佛言：“上贤，舍身般若波罗蜜多，以色不思为一切相，以不思为一切所缘，如是不思为是。这个一切是谛论也有。你要参考那个深念处的修行，思为神就是不得神，思为想受就是不得受。”是为 相就是不得相，是为心；就是不得心，是为识；就是不得识。不过不得识，不是说这个识的分别是没有的。如果是这样想，那你连《般若波罗蜜心经》无法了解，因为空是什么？是色是空，什么是色？你不知道什么是色，那你是为什么？那完全没有什么意思，不是为，不是这样。所以很重要，很多人学，特别学中国禅，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常常他们想，他们有开悟，开悟什么？他们只有自己了解。就是这个问题。如法思维就是超越思维，超越思维就是超越，我们有学过超越造作分别，在宣章有翻译分别为 vikalpa。不过 vikalpa 不单是分别，分别没有什么毛病。这个翻译应该要改正，因为很多人误会。你不分别，那你就完蛋了。不分别叫做了解分别，靠智慧分别，这是佛法。佛法是智慧学。人们会有智慧，如果没有分别，不 ，vikalpa， v 叫做分，根，梵文的根本根是造作，好像阿比桑卡，因为我们造作，所以我们。做新的眼，这个才是很佛教的很深的意思。所以不分别不是说不分别，是就是说不着做分别，靠妄想。这是真的意思。我以为是因为这个翻译，很多人误会，连中国禅是误会。你在哪里能够找到慧能有说不要分别，不要造作分别？这是唯识的意思，因为那些分别都是你的心的种子。那你要了解你的心的种子，你才能够灭疑，灭所疑的所疑清净。佛言上现，诸菩萨摩诃萨是为师，此人着欲界，是无色界。那这是东洋的道理， 就应该不用再，我们已经有说明。那这个已经不用讲，这是印那个大般若波罗蜜经。所以这是最重要。如果要了解佛法，要了解机械的实相的麻烦，所有的无慧都是因为机械的实相。机械的实相就是，造作分别。如果是靠道理的实相，就是不造作分别。所以大乘佛教那么强调逻辑，很可惜，汉传佛教不够强调Dignaga 就是怎么翻译 Dignaga 我忘记了。Dignaga Dhammakirti 是法称，法称前面是 Dignaga，论是 Dignaga 不是 Dignaga 那些大论师。都是强调逻辑，没有逻辑很难修。我们所有说明那个，唯识的方便，四种熏思，无识，没有办法下手。所以，汉传佛教也是，藏传佛教就是用，噶玛拉希啦，就是那个连接等等，他们是用唯识的所依来了解中观。如果没有唯识的，所以无法如法了解中观，这是很合理的。本来藏传佛教是靠这个基础，其实汉传佛教也是真的禅宗不分别唯识跟中观。他们都一样有用，不要分别。唯识是方便来了解中观，中观也是方便来了解唯识。一切是定论是这样说，在真如法没有高没有低，都有用。他们的用非常非常方便，就是要如法了解。请问，菩萨的宾灯和八正道的中道的移动，不一不一。不一不一。那个声闻的八正道的了解是，只是靠那个我们有说明，只是靠那个内明。菩萨的了解不单是靠内明，他是也靠因明，靠意明，所以他的范围比较广，因为。菩萨道的目的是世间发生，世间发生，世俗法跟 初始法要平等平等。前文的八正道的中道不够强调这个道理，不是没有，不过不够强调，所以很可能我不相信佛有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他没有做那些分别。不过后来很多出家人他们就不管社会。他们只要，自己用功解脱轮回，那结果，佛教的影响也在印度没有那么明显。这个。请问长老教诲，声闻声等持无分别，真如涅槃时，虽观空无相无缘为所缘，真得道果是，心得转待，品质和菩萨有何不同？那当然有不同，我们有说明。重复几遍的思想，因为菩萨道不分别实相谛，这是目标。实相谛跟深义谛是一样，先了解不一样，来了解一样。不过，声闻道是靠如法分别。菩萨道是靠超越分别，超越分别不是没有分别，没有如法分别。不过在如法分别里面，思维超越分别，所以佛大菩萨教般若波罗蜜。谁是对象？就是那些大罗汉，因为他们会了解我们无明，很难了解，因为无明很难了解，我们很容易误会。很多人修菩萨道，不过他们误会菩萨，所以他们想，他们有开悟是。不过他们是开悟什么？只有他们知道。阿弥陀佛。OK。这里结束回向。 各位法师，各位法友们，我们今天的活动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先请长老，带领我们大众，来一起回向。 那我是用巴利文跟中文，好不好？ 大众请合掌。 Eta vata chame sampadam puna samp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i sabba sampati sudhiya. Eta vata chame sampadam pun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i sabba sampati sudhiya. Eta vata chame sampadam pun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i sabba sampati sudhiya.आका सत्ता चतुमठा देवा नागा महितिका पुण्यंत अनुमोदित्वा चिरंतकं तिलोकासनम् आका सत्ता चतुमठा देवा नागा महितिका पुण्यंत अनुमोदित्वा चिरंतकं तिलोकासनम् सत्ता चबुमठा देवा नागा महिदिका पुण्यंता मनुमोदित्वा चिरंगकंतु तुमंता देवो वसतु काले ससंपत्ति होत च पीतो भवतु लोको च राजा भवतु दमनिको येन हि ति कुंत पुत्ति चिरे वो तनि चो सिं चे कुं चिं फोता वमि तु बुद्ध 我想这一次我们非常非常的有幸啊，我们非常感恩这次长老能在我们妙龄兰若啊开讲这一次的《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品菩萨。那我们这一次呢，也这个活动也到这边圆满。那我现在要跟大众宣布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一次有一位法友，这个玉卷师姐。他呢，素娟师姐，他八大善行捐了一块地给我们星空长老，那我们星空长老慈悲啊，也这次接受了这一样的供养，那我们在这边呢，也跟大众宣布这件事情，那非常非常欢喜。这个事情呢，将会由法日法师统筹管理所以说这件事情不管从一个这个 donor 的角度，还是在我们这个护持的角度方面来讲，希望大家能一起来把这件事情能够成就。那再次呢，我们非常感恩长老这一次能在这一个圣诞新年的假期里面，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我作为一个初学者，我真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这真是世间稀有啊。我们今天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甚深法尤其对不管是想要修习声闻道乃至菩萨道的我们这些法友们 ，OK， 对法的认知，在这一次的这么长老深入浅出的这一次分析解释让我们真正了解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种性 ，OK， 希望大家能透过这一次长老这么甚深法的一个开示，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个修行道路能升起信心。我们再一次感谢长老。 OK， 那就结束啦。 是，好的。那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小朋友的三皈依，这还请师父慈悲。 哪里小朋友？我是小朋友。 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做这个三皈依。那我们现在在这。